这是我们的少年时代听过的歌手孟庭苇，幸福感。 你像有一朵云的形状，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让我们交换一个心如吧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，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仅此一家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1999年张信哲的《回来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找钥匙》。其实呢，在世纪末的时候，很多的流行歌曲它都会唱一些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，想接下来的《找钥匙》就是用一种乐观轻松的心态来面对恋人结婚但新郎不是我的遗憾。 听说我爱的人